北京时间的下午8:04，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在周六的晚上和大家相见了，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像刚刚大佐说到的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如果您要是方便的话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因为呢有更加好玩的方式来期待您的参与，那就是视频的互动方式。 嗯， 现在呢手中拿着这样一个牌子哈，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去搜索，点击关注之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链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快来跟我们一起玩耍啦。 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两种啊，这好多种的这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在这个手机客户端上面啊，来收看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啊。各位您要记住啊，我们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广播电台啊，这电台一点都不简单。 因为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唱不动了，突然。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都知道哈， 嗯， 所以说呢，都知道我们不一样嘛，所以才会关注我们。 哎，对，没错啊，这个又到了一个周末，又到了我跟月月俩啊，这个我们俩来跟大家推荐各种好听的声音，还有非常好听的歌曲。 没错， 哎，这个先说说今天吧。 今天 我估计从早上的节目，从这个最早上的青年说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的10点达录机结束，我觉得大家都会去聊一个话题， 都在 Q 什么呢？ 肯定都在 Q 今天的天气啊， 对 不对？这肯定不止这一个节目去说，哎呀，你看今天下雪了，哎呀，北京终于下雪了。 对啊，真的是盼了一个冬天的雪，然后终于在2018年的3月17号，对，3月17号下了2018年的第一场雪，大家感受到了吗？ 比起往事后来的更晚一 些。 这个也就是我们跟其他节目不一样的地方。你看其他节目，你就说啊，这个3月17号又下了一场，下了北京的第一场大雪。我只能用这个语言来表达。可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可以用歌声来表达我们所有的心情以及看到的所有的事情。 没错。我觉得下这么一场雪，大家纷纷刷屏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雪就像精灵一样嘛，就是调味剂一般的调剂着大家的生活，让生活尤其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变得更加有料，更加有味道，更加的好玩哈。 没错， 那就像这个雪一样，今天来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 也是一精灵。 哎，没错，也是一个精灵一般的女生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哎，对，应该算是我们青年广播的一位老朋友了啊，这个全能型的歌手演员，我之前还给他一个非常精准的 定位， 基本上那定位能超过20个字了吧？ 啊、 嗯 好长， 就是什么 百十百千20位， 就是一什么都能干的漂亮的女孩。 哇， 哎，那这个对，趁着今天这雪精灵啊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也是一位音乐精灵啊。这个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灿，灿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又见到大家了，很开心，很开心。然后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几首小歌曲的。 这一厚沓子的纸。 对，这一厚沓的纸，因为记不住歌词，又没有戴隐形眼镜，真的是 也就5、6、7、8、9、10首吧。 对，差不多。 哎，这如果要是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这可有耳福了。王灿呢，他的歌声怎么说呢，应该是很有那种穿透力，外加小甜甜的那种感觉，就给人感觉很可爱。 对呀、啊、就是看你想听什么声音了。 你最近是不是看抖音看多了？ 对， 朋友， 我有看。对，最近萝莉音比较火。 哎，你能不能去模仿一个，就是抖音里边类似的那种片段？ 哎，可以。 小哥哥，小哥哥，我会萝莉音，我会御姐音，我会正太音，啦啦啦那种的。 啊，对，可以，没有问题。 可以吗？ 可以，那我们就接下来来一下。小哥哥，小哥哥，我有萝莉音。小哥哥，我御姐音。小哥哥，我铁观音。 小哥哥， 小哥哥， 我送子观音， 我98K消音， 厉害， 好家伙啊，这真不一般呐、啊！ 是的，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哦，大佐， 这个姑娘不一般， 不一般。 说来说去有其三， 哪其三呢？ 歌唱得好，人长得美。 编不出来了 啊！ 行了，您二位放过我，我这水平也就到这儿了。 总之我觉得真的是跟精灵一般哈、啊，百变型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你也琢磨不透。 对 、啊，我自己都不太了解我自己。 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各位现在您正在开车或者正在您这个听收音机的话、啊，这个也可以在这一时间啊，打开我们的微信，在上面搜索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位可爱的音乐小精灵啦。当然还有感冒的我和憔悴的月月。 突然说到我们俩的时候就这样子、 啊、一下子唰一下子， 对，就冲下来了。 对，不过啊，还是要在这儿那个说一句题外话，一定要提醒各位，这个您别看今天下雪了，咱们也已经进入到了春天了。北京这些天的这个温度啊，可以说是起伏不定，不定 过山车。 对，不定什么时候咱们就穿上半袖了啊、哎，不定什么时候你又把这， 就像大佐是半袖， 对，倒春寒 看感冒了吧？ 我这一年都是这身， 好 吧？好 像是啊，所以说在这儿提醒各位啊、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一定要注意，根据天气的情况增减衣物了。 哎，防寒保暖很重要啊，您要感冒了，这可真不大好了。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这个主持人和嘉宾都好幽默呀，嘿嘿， 哈哈， 吼吼， 呵呵。 然后还有这个金刚战神说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Hello， 晚上好。 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这关爱青年计划，在下面跟我们留言互动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就是微博的那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房间号活力982，然后进入直播间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这电乐也放完了，这真应景哦。 是的，正好哈、 哎，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灿灿为各位带来金灿灿呢准备了三首歌曲啊，这个首先带给各位的啊叫做 我 要你， 我要你， 要谁呀？ 要谁呢？ 你说呢？ 谁呀？ 告诉你。 好的，那第一首来自于王灿的我要你，送给各位。 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夜半天亮。 谢谢。 这么快的吗？还有下半首呢。 哎呦， 没翻到页儿， 对，没有翻到页。 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太多的歌曲。 今天黄昏，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真的是很对不起大家。 哇哦，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灿的《我要你》啊，不知道各位， 哎，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被这种小精灵的声音所吸引呢？ 哎啊，其实关于这首歌，我是就是慢慢的就带到我的回忆了。我之前就是跟我的大学的宿舍嘛，然后宿舍有一个舍友，她特别喜欢弹吉他，女生，然后一般就是她弹吉他，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就是很安静，然后同时就唱出那种感觉，就可能跟原唱的感觉不太一样。但是反正带着一些在学生时代的 淡淡的忧伤。 对对对 对，其实这首我要你啊，这个在电影 驴得 水，哎，对，在他那个电影放映完之后，也是出现了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不同类型的翻唱的版本 、 对，当然他这个原唱呢，就可能大家会感觉那么多多少少有一点凄凉的感觉在里面。包括现在还有这个老狼，对，老狼后来也翻唱了一个版本，就是给人另外一种比较沧桑的感觉会多一点， 他的声线比较的沧桑哈，所以应该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种诠释的办法。大家有喜欢哪种版本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各自的音乐喜好和各自的音乐故事。 比较喜欢王灿的版本， 我也是 忘词的版本， 就比较喜欢这种忘词的版本。哎，本来想把这坑填回去，你说你自己，哎， 简单不做作， 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嘉宾，就是 非常好， 对 ，very good。我看到这个金刚战神说啊，他说我这里今天晚上又下雪了，过完年下了三场雪了。 哇，好羡慕啊！ 哇，这真的是好羡慕， 真的是盼了一个冬天的雪，然后终于下了。 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啊，东北下雪是应该的， 对 吧？ 对对 对。我在回东北的时候 没 赶上下雪，就是整个辽宁省都在下雪的时候，我们是没下雪。然后回北京呢，就一直盼着啊，大家就这个在北京的都知道，一直盼着，从去年开始就盼着，一直盼到了三月份，盼到了今天才赶来了这样第一场雪呀。 是啊， 而且今天雪特别大， 对， 特别 大，很 大。 然后所以今天所有人就北京的都特别的兴奋哈，就见到这样的一场大雪。 终于下雪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有人都在刷屏，特别的开心。 对，还有一个我看到今天晚上就这个微博上有一个段子啊，说这个今天北京下雪了，你站在楼上呢往下看就能分清谁是北方人谁是南方人。 哎，什么表现呢？我觉得我是北方人，按说是应该司空见惯了，那我也非常开心啊。 不，这个跟开心不开心没太大关系，反正这 怎么样区分？ 大家就听这一段子 啊，这个也不是什么真事儿。就这哥们儿就说呢，说这个您在楼上往下看，打伞的是南方人，不打伞的是北方人。 哎，有道理。反正我是从来不打伞，下雨的话，除非特别大，否则也不打。 下雨也不打伞？ 不打，就除非那种特别大的雨。 怪不得这么憔悴。 啊！不要做节目了，我要走了，大佐。 哎，突然想到一件关于下雪比较浪漫的事情，就是下雪的时候可以和你喜欢的人手拉手 一起走， 对， 因为走着走着就到了白头。 对，我们都是有套路的人呢、哦， 不是，都是有故事的人，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没有实现。 走着走着两个人就发现那个已经走到了泥坑里边， 走着走着发现两个人变成了雪人。 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让你们俩诠释成了什么？行了啊，这个刚刚灿灿呢给我们带来了今天他演唱的第一首歌曲啊，我要你。那么接下来我们演唱继续啊，第二首歌曲同样来自于王灿的房间，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二首房间来自于王灿，送给各位 来听， 谢谢。 多少张请柬，交换多少张相片，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稍微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 来的诗篇，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笑得很甜的嘛， 超甜呀。 如果突然换一个声音唱，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你可以试试用铁观音唱一唱这首歌。 送子观音也可以。 好， 要用多少个今天交换多少张相片，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多甜，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好，谢谢。其实这首歌还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歌手的歌曲。最开始接触到刘瑞琦是因为他有翻唱周杰伦的《晴天》和《龙卷风》，觉得这个女孩的声音特别的好听，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多听一点刘瑞琦的歌曲，也是一个原创型的歌手， 也是一个原创型的歌手， 而且主要是长得也好看， 很暖的声音， 对，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王灿啊，原唱 刘瑞琦， 原唱者呢是刘瑞琦啊，也是一名原唱原创歌手，拥有着不同寻常的嗓音啊，就像王灿一样。 我们今天真的 又到了商业互吹的环节了。 对，又到了商业互吹的环节。 对，因为今天我觉得王灿选的歌曲哈，就是比较偏女生一点，但是又很暖。 对， 我觉得也是各种不同的风格吧，让大家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晚上体会到不同的感觉。 比较安逸。 我看到我们的留言平台上啊，有人说这个外面雪花飘飘，直播间里笑意暖暖，啊，然后说啊，真是百变灿音， 哇，灿灿的粉丝， 百变灿音， 百变灿音， 你好呀， 这是百变颤音， 抖起来。 啊，这个第二首歌曲过后啊，再来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啊，这可以把调频调到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手头有空啊，这个还无聊没事干的时候呢，可以打开手机啊，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啊，现在应该改名叫做直播间了，就是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是的，在这样的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同时呢，一起来分享下雪天一般的好心情以及很多的惊喜。 第二首歌曲过后，不知道各位啊，对于这个今天的嘉宾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说有没有被他的歌声所打动呢？ 是的， 冻住也算。 没有打动的话，就用小拳拳捶你胸口哦！ 呦！ 天哪！ 打死你这个嘤嘤怪！那么接下来啊，这个我们时间还剩下最后的五分钟，最后一首歌曲原唱来自于陈粒啊，这今天也是王灿带给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陈粒的《小半》，送给各位。 来听。 偷偷踏上做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与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我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纵容着喜欢的轻易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端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算灯火阑珊，我的心借了你的光虚明虚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去隐瞒，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我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话都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的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任由着你懒懒不管是谁喊是谁在泛泛而谈，任由着你来了你少了你走了不敢我与理所当然分摊，不明白残存的没用的多余的不必的破烂也在手紧攥，不明白谁何人谁无端谁孤单谁嫉妒无辜不知所以然， 谢谢。哎， 不管。 就不管了。 小半很好听啊。 这今天王灿带给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陈粒的小半。 嗯， 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演绎啊。 是的。 是不是刚刚又没找到歌词？ 对，因为看到自己是乱码的，我就很方脏。 不要方脏。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末的晚上和大家相见了。同样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广播的部分就是 FM98.2 AM927。 大家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呢，欢迎多多的关注我们的频率。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视频互动的方式哦，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完之后呢，点击关注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啊，在这个手机客户端同步的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F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的挑战新歌声啊，来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特别好听的音乐，同样呢也有这个专业学习音乐的呀，还有一些这个素人爱好者呀，来给大家演唱各种各样非常好听的音乐。总之就很好听了。 是的啦。如果要是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你们各自有什么样好听的音乐或私房乐单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进行互动哈，进行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然后呢我们都会一一的记录下来，之后没准就可以听到你们喜欢的歌曲了。 没错。今天呢啊，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有请到了来自于四川音乐学院的王灿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带给各位三首非常非常好听、极具个人特色这种萝莉音的。 是的，三种演绎 非常好听的歌曲。 是的。 灿灿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哈喽大家好，我是铁观音王灿。 明明是很萌的声音，我都已经不行了。 我的天， 他们前段时间还有人说我是罗佳音。 罗佳音 对对对，好像是一个演员呢。 哦，我知道， 就各种音嘛，铁观音、宋佳音、罗佳音。 明白了。 我是林正英。 不得了了，今天大咖云集啊。 太可怕了。 我在这个直播间压力山大呀。 你是乐音。好了啊，这个下半段的节目呢又到了这个私房乐单的时间了啊、嗯、这个今天王灿也给各位带来了五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同样也都是灿灿给我们推荐的他的这个个人的私房乐单，那么我们就一来推荐给各位、嗯、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这辈的Where is the love， 一起来听 来听。 Only attracted to the things that bring the drama. Overseas, yeah, we trying to stop terrorism, but we still got terrorists there living in the USA. Hey, the Bloods and the Crips and the KKK. But if you only got love for your own race, then you only face to discriminate. And to discriminate only generates hate. And when you hate, then you're bound to get irate. Yeah.Issue what you demonstrate, and that's exactly how anger works and operates. Man, you gotta have love and to set it straight. Here we go. Take control of your mind and meditate. Let your soul gravitate to the love.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children hurting, innocent. When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when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Father, Father, Father, help us. This God is from above. These people got me questioning.The world is the same. If love is so strong, why are there pieces of blood that don't belong? Ain't you drop them all? Chemical gases filling lungs of little ones. We're ongoing suffering as a youth I am. So ask yourself, is the love I'm really going? So I can ask myself, really what is going on in this world that we live in? People keep on living in. Make them all decisions, only visions of the future. Not respecting each other, you deny thy brother. A war's going on, but the reason's undercover. Truth is kept secret, tucked under the rug. If you never know truth, then you never know love. What's the love man just done? What's the love man done? What's the love? People are killing, people dying, children hurting, eating and crying. Would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Would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Father, Father, Father, help us. Since some God is from above. People got me questioning. What is the love? What's the love, y'all?As I'm getting older, y'all, people get older. Most of us only care about money. Selfishness got us following the wrong information always shown by the media. Negative images is to make criteria. Infecting the young minds back to the bacteria. Kids wanna act like what they see in the cinema.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values of humanity?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fairness and equality? Instead of spreading love, it's spreading all animosity. Lack of understanding leads to us away from unity. That's the reason why sometimes I feel it under. That's the reason why sometimes I'm feeling down. It's not what the world sometimes is, yeah. Gotta keep my faith alive to love it.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children hurting, even more crying. Practice what you do,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togetherness. Put one finger in there. We only got one love, one love. We only got one love, one love. We only got one love, one love. That's all we got. One love, one love. That's all we got. One love, one love. Hey, one love, one love. Come on, one love, one love. Come on, one love, one love. Single one of you, thank you so much, Diana, for this. Thank you. I want to show appreciation to the mayor of London, the mayor of Manchester, the police force of Manchester, the police force here in London, and all these people who are fearless, who came for love. We will not be separated. If you know the words to the song, I want you to help us out and sing along. Killing people, dying, children hurting, you hear them crying. When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when you're learning, I like me. Father, Father, Father, help us. 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这个饶舌加这个，这应该算是什么 hip hop 的音乐？ 对 啊，叫做 Where Is the Love， 来自于黑眼豆豆组合啊。 对，它还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是的，是的。 对，今年有在那个潘玮柏也有在一个节目上面、有去翻唱进行创作和改编、然后也大火了一段时间。 嗯， 因为我看这首歌曲应该是好有一段时间了，距离现在。 对对 对，蛮久了一段时间。 但是他然后又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对对对， 应该就是通过。 对，是通过潘玮柏上次的对潘帅的改编、然后在节目上主要也超帅嘛，然后就又重新火起来，然后但是原版我觉得听着也很棒，就是旋律什么的都是很厉害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很有感染力。 对，刚刚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其实我听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从潘帅那里听到的，然后你看现在尤其是刚刚我们给大家选的也是在现场的这个片段， 现场的 Love 的 MV， 对 Love 的版本真的是在现场，然后一起跟着这首歌然后大声去合唱一起的这种节奏感哈， 很有氛围， 很有感觉。对， 我还在看这个黑眼豆豆的资料。 嗯，黑眼豆豆也是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 风云组合， 对，这样的一个组合，而且应该算是他们之前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 对对 对， 而且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可能稍微的老一点哈，时间稍微的久一点， 对，应该他们出道的时间应该是属于欧美音乐刚刚在中国流行起来的时候。 是的是的， 零几年，08、07， 这是比如说后街男孩、西城男孩， 对 对， 然后林肯公园， 对没错， 还有那个时候还有艾薇儿， 对啊，对艾薇儿， 对 对，小甜甜，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我们小 原来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呀、 突然大家都暴露了。 对，我是专门去补习的， 你可以选择说我没有听过黑眼豆豆 这首歌 Very good， 这也是灿灿给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黑眼豆豆乐队的 Where is the love、第二首歌呢，这个歌名啊有点意思啊，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蔚蓝大哥、 大哥 戴牢 喜欢我这一生，我的好。 下一首歌曲来自于蔚蓝的大哥啊，这首歌呢同样也是由林夕作词的啊， 对， 然后发行在2005年11月25号收录的专辑 My Love 当中。 而且蔚蓝呢其实也是非常有实力的这种香港的歌手哈， 是是是， 很多人 都非常喜欢，对，他的粤语歌真的是很好听。 嗯，所以你比较喜欢他的风格吗？ 对，我蛮喜欢他的风格。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广东女孩唱给我听的，然后当时就虽然说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莫名的感觉有点戳，就是戳心，然后回去以后就赶快去学这首歌。然后发现就是真的好像学习另外一种语言比较快的方法就是唱歌 啊。 对，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去尝试一些粤语歌，是不是？ 对对对，是。但是真的，哎，这个语言天赋啊，确实是一个比较扎心的话题。对，自己的语言天赋真的是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的歌还是很推荐大家去听的。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而且确实很多情歌用粤语表达出来、唱出来之后， 对，他要比用普通话更煽情一点， 很有味道。 我咖喱更安， 我咖喱更安。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蔚蓝的大哥啊，那么接下来第三首歌曲同样推荐给各位啊，来自于周兴哲的一首《你好不好》。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 这把回忆都丢掉。 对我笑，对我好，即使我为你伤，为你疯，给你等你好。 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音乐精灵的私房乐单啊，这一首歌呢来自于周兴哲的《你好不好》啊，这发行于2016年5月20号，并且收录在2016年8月5号发行的专辑《爱教会我们做事》啊，不对，《爱教会我们的事》当中啊。 嗯，我估计很多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哈、啊，听到这首歌、嗯，然后可能慢慢的就会陷入到回忆当中，你那个他到底好不好呢？嗯。 好不好呢？ 好不好呢？ 就不管他好不好，总之他不能比我好 啊！厉害了哈！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言表。我告诉你， 我也是。 虽然说啊，这个人呢不能太小气，要有一个大度的胸怀啊。但是对于曾经那个伤害过我们的人来说，可以这样想一点点，还是没错的吧。 我们还是要微笑的说，我希望你好，但是你不能过得比我好。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嘉宾，你知道吗？直抒胸臆，特别敢于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就很真实。 对对对，很真实。 对， 对，反正隔着电台你们也打不死我。 你的那个你又是谁呢？ 对，其实话说回来啊，这个不管大家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遇到了什么样的人、 嗯、 都可以迎刃而解。 对， 最主要的那个心结都在自己的心这儿嘛。 是的是的、嗯、赶快调整起来哈、啊、我们还有很多的惊喜嘛，就比如说今天的雪花呀。 对啊、 嗯、北京的大雪啊。 是的， 这是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你好不好、 嗯、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徐秉龙的白羊，送给各位、啊、 这首歌要特别送给一个白羊的朋友、 哦、 对，因为他马上也要快过生日，3月31号要过生日了、 哦、 所以呢在这里把这首歌送给他。 好想知道故事哦， 好想知道故事。总是在这么八卦当中。 那我们就先听歌，我们慢慢体会他的故事好了。 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音乐精灵的私房乐单，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徐秉龙的白羊，送给各位、嗯、同样也送给那位即将过生日的 白羊朋友。 白羊朋友， 朋友， 稍后各位即将听到的是诚一电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咱们明儿见，拜拜， 拜拜。然后 情深。